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一，北京阵雨转阴，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举行2次全会，首次审议监察法草案，听取2016年中央决算报告、2016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张德江出席会议。 我军新体制下首届军委军事训练监察员队伍即将上岗。 保监会表示，保险业已基本做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准备工作。 为期5年的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圆满收官。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发生球员弃赛事件，国家体育总局责成中国乒乓球协会查清事实，严肃处理。 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发生连环爆炸，导致上百人伤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召开党的19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6月21号到23号，习近平来到吕梁、钦州、太原等地，瞻仰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深入农村企业，就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贯彻落实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考察调研。位于吕梁山区的吕梁市兴县，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和八路军120师主战场之一。21号上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驱车近2小时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纪念馆展现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景，习近平不时驻足凝视，询问有关细节。 当时这里这个日本人扫荡打到这里， 日本人在根据初创 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习近平同当年在晋绥边区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们亲切交谈。 现在新中国呢又开始富强起来，我们现在为着2100年，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啊，为革命奋斗抛头颅洒鲜血的我们的革命前辈，我们也不忘记啊，我们这些为了这个建立新中国、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的老同志所以我见到你们很高兴。 老区人民生活的怎么样，老区脱贫攻坚工作怎么样，习近平十分关心。21号下午，他来到忻州市可兰县赵家洼村考察。赵家洼村是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深度贫困村。习近平到特困户刘福友、曹六仁、王三女家中看望，每到一户，他都仔细查看生活设施，询问家庭人员构成基本情况，同主人一起算收入支出账，详细了解致贫原因和扶贫措施的落实成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现在是体现的。特别是这些这个最穷的、最贫困的，做就是要做到点儿上，是吧？不是讲的精准啊。 随后，习近平查看了作为全村唯一生产生活水源的浅层渗水井，走进田间了解抗旱保商措施，并前往驻村扶贫工作队办公地看望县里派驻的扶贫工作队员。习近平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这个承诺都要兑现。他希望各级扶贫工作队员扑下身子扎实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中实现价值，增长才干。 离开时全村人都来为总书记送行。 看到你们的生活啊越过越好。 哦，那该好啊， 党和政府啊都关心你们。 我们谢谢赵总。 宋家沟新村是可兰县一个异地扶贫搬迁的集中安置点，村民新居已经建好，村民正陆续搬迁。习近平来到这里，听取了可兰县精准扶贫工作及异地扶贫搬迁整体情况的介绍。他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实施整村搬迁要规划先行，尊重群众意愿，统筹解决好具体问题。他还对村民们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啊，党中央啊，就是要带领大家一心一意脱贫致富，让我们人民群众的生活啊越过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啊，请乡亲们和党中央一起啊撸起袖子加油干。 22号下午，习近平在太原考察了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和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在太原重工，习近平查看车轮车间、盾构机车间，了解企业提升轨道交通装备研发设计制造能力情况。 也就是把到染性今年全党 在 新年能源，所以呢能源革命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实际上。 随后他视察山西省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等方面的企业自主创新成果展示。习近平指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要支持企业创新产业组织形态，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设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习近平希望该企业用好我国交通发展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创出更大的天地。在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习近平通过视频了解高端碳纤维研发、生产、应用的情况。他还视察了 T8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了解生产工艺，查看成品展示，同现场科技人员交流。习近平指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我们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发力点，要强化要素投入和政策配套，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真正把企业、科研单位，特别是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让他们既有科技创新的成就感，又有成果转化、收益分享的获得感。 考察期间，习近平听取了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紧紧抓住机遇，勇于改革创新，果敢应对挑战，善于攻坚克难，不断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任务，山西要用好这一机遇，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村经济，增强农民工务工技能，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拓展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要在抓好脱贫攻坚这一第一民生工程的同时，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公共治安等 各项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习近平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长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各级党组织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自我省察，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和纪律，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着力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持续动力，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引导到改革发展上来，让干净的人有更多干事的机会，让干事的人有更干净的环境，让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真正实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互促共进。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昨天在京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16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关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16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16年中央决算情况。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张少春介绍，2016年中央财政决算收入总量73680.68亿元，支出总量为87680.68亿元，中央财政赤字14000亿元，与预算持平。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8.25亿元，比预算数减少14.85亿元，主要是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以及部分因公出国境、外事接待等任务当年未能实施。 张少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态势，财政收支运行比较平稳。随着营改增减税效应越来越明显，加上落实今年新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后期减收压力较大，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将增值税税率由4档减至3档，取消13%这一档，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的风险，全面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选择部分粮食主产省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大户大灾保险试点，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 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的报告。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审计署重点审计了中央财政管理和决算草案、部门预算执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扶贫等重点专项资金管理的使用情况，以及部分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共审计了7900多个单位。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军： 从审计情况看，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预算的100.02%，保障了发展需要。 报告指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4.4%，坚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加了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胡泽军表示，2016年财政政策力度的积极性有所加大， 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区域城乡协调协同发展质量提升。 在各项审计中， 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600多起，涉及公职人员1100多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国有资产资源和公共权力集中领域问题较多，农副产品、黄金、药品等领域偷逃税问题呈多发事态，非法集资、洗钱等问题影响范围广，民生领域小官贪腐问题较为突出。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京会见了加纳副总统巴武米亚。俞正声说，中方赞赏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加方一道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加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我军新体制下首届军委军事训练监察员队伍日前组建并完成集训，即将成立多个军委军事训练监察组，代表军委对全军战略战役集训、战区联合训练、部队重大演习等展开新一轮监察工作。央广记者邓锡光、吴旭报道。 6月中旬，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举办全军军事训练监察员集训，107名新聘军委训练监察员完成系统集训的加纲淬火。军委训练管理部监察局局长陈红介绍，本届监察员覆盖军事、政工、后勤、装备、纪检、审计等领域。 过去单纯的都是一些军事干部，把这个训练监察的话，不仅仅看成是军事训练领域本身的事情，要跳出来，从这个更高的层次、广阔的这个领域啊，来监察我们训练。 据了解，2014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建立军事训练监察制度。2016年1月，成立军事训练监察专职机构。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孙福林作为监察员，连续3年参与军事训练监察工作。他说，训练监察制度实施以来，全军共指出了虚假浮夸、任务落实不力、违反训练法规、作风不实等19个方面，800多个问题。 离开练位看，不知道怎么训了。练位考、对抗演练，甚至违背战术原则、违背战斗原则。现在部队训练当中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叫起这儿来，为我们这个部队建设负责。 来自海军某潜艇基地的教练舰长邢思胜说，要牢牢掌握监察的基本理论和程序方法，夯实监察能力基础。 打铁还需自身硬，确确实实让部队看到我们在训练监察工作中是按照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相关原则来办事的。 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我国去年人均 GDP 已经超过8000美元，人民群众有了一定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保监会副主席黄宏昨天表示，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时机和条件都基本成熟和具备。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指国家给予商业养老保险投保人所得税延迟缴纳优惠政策的一种商业养老保险。 顺延养老保险试点呢，在我们国家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要考虑税收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又要考虑到实务操作的可行性和便捷性。在监管规制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在对税延型的养老保险产品的示范条款方面，我们也有一个初步的示范条款。我们已经责成中国保险技术信息公司已经开发了税延养老保险试点的信息系统。所以应该讲呢，政策出台，保险业就可以比较有效地衔接这项政策的落地。 去年是我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施的第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通报，2016年度新玉米收购已圆满结束，改革成效凸显。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据国家粮食局数据，截至2017年4月30号，东北地区新产玉米累计收购2038亿斤，收购工作圆满结束。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司长周冠华介绍，收购期间，粮食部门积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入市收购，协调落实收购资金，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 东北三省一区及时出台了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积极筹措落实收购资金，推动基金快速组建运行。地方粮食部门加强与农发行等各类金融机构衔接协调，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第一年成效显著，东北玉米从原先趴在库房等转为顺着产业流。发改委经贸司商品平衡一处处长张显斌表示，改革以来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竞争力增强。 2016年籽粒玉米种植面积下降30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1000多万亩。另一方面，国内玉米价格逐步与国际市场衔接，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减少，国产玉米市场空间增大。 江苏盐城去年6月23号发生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一年来灾区积极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都搬进20个安置点，受灾企业全面恢复生产。央广记者杨守华报道。 抚宁县陈良居委会安置点周关城的新家是一栋2层楼房，楼上楼下有5个卧室。 您的房子是多大的？ 我房140，住得很好，住得开心呢，在什么都方便。 到目前，盐城市抚宁、射阳两个县灾后恢复重建的20个集中安置点已全部建成交付使用，5164户群众全部搬进新房。这20个集中安置点全部按照美丽乡村和康居村庄标准建设。在灾后重建中，两地政府既注重解决受灾群众的安居问题，又帮助解决受灾群众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抚宁县把符合贫困标准的受灾农户全部建档立卡纳入政府补贴范围。抚宁县委书记顾云岭： 我们通过产业致富，比如说在受灾的安置点边上招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建设一些高效农业的设施，比如说建大棚，吸纳群众到大棚里面来做工，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在射阳县经济开发区陈阳安置区农民画院，40岁的农民画家葛春芳说，区里根据他的特长还安排他进画院画画，在画院画画有补贴，画的画还可以卖钱。 有了这个画画的平台啊，有这个发展的生机啊。 盐城市委书记王荣平表示，如果受灾农户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去年的灾害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采取措施全面消除农房安全隐患。 我们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农民住宅的有偿退出机制，也把10万户的农房全部要进行改造，争取的尽量让老百姓少出钱。 审计在住房保障政策落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当前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存在哪些问题？今晚9点，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副司长于林、山东省审计厅副巡视员孙成明做客中国之声政务直通，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蛟龙号5年试验性应用航次收官。监测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仍有214万公顷矿区损毁土地。第9届海峡论坛昨天在福建闭幕，请听报道。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圆满完成中国大洋第38航次科考任务，昨天随母船襄阳红零九返回青岛国家深海基地码头。这个航次科考任务的完成，也标志着长达5年的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圆满收官。中国大洋第38航次第3航段首席科学家彭晓彤： 通过使用蛟龙号，获得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深渊底部的过滤样品。 试验性应用航次收官后，我国将升级改造蛟龙号，计划2020年搭乘新母船，与其他龙字号潜水器一起开展中国首次载人深潜环球科考。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袁丹，青岛报道。 国土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副主任郝爱兵在2017年全国地质环境管理工作会上表示，我国矿山点多面广，同时资源枯竭性城市问题突出。 全国共有244个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资源型城市，以煤城居多。资源型城市中62个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截至2015年已修复治理86万余公顷，我国仍有214万公顷矿区损毁土地。 郝爱兵指出，在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面，可借鉴推广和矿山公园工业区建设相结合，以及和土地复垦、地质灾害防治相结合等模式。央广记者刘飞、李凡，河南新乡报道。 第9届海峡论坛的主题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在为期1周的时间里，8000多名台湾各界人士跨过浅浅一湾海峡参加论坛活动。80多岁的高秉涵老人在本届大会上的发言引人动容。20多年来，他一次次跨越台湾海峡，将100多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大陆老家安葬。 是贺着那些老葛老兵，他们的理念是要 活着不能回家，死了要魂归故里。我说老弟，否则把你们的骨灰抱回家。 今年是两岸打破隔绝状态，开启民间交流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两岸人员往来累计1.17亿人次。央广记者马宁厦门报道。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将举办多个大型庆祝活动，其中创科驱动成就梦想科技展6月29号到7月2号在维园足球场举行。 中共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蔡奇为市委书记。 根据气象预报分析，今天到29号，两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长江防总要求各级防汛部门要将防汛工作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严肃防汛纪律，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确保防洪安全。 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6月23号在成都举行的2017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上，中国乒乓球男队的2名教练员、3名运动员擅自弃赛，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发言人说，在重要国际赛事中不辞而别擅自弃赛，完全置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于不顾，置国家荣誉和利益于不顾，不尊重观众，不尊重对手，这种行为极其错误，我们坚决反对。国家体育总局已责成中国乒乓球协会查清事实，严肃处理。中国选手马龙、樊振东、许昕退出了原定于当晚7:40开始的单打第二轮比赛，原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秦志戬和教练马林也无故缺席。 深交所昨天决定新泰电器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新泰电器因欺诈发行于去年7月5号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公司股票自去年9月6号起暂停上市。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6月23号20-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50元和240元。 第三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昨天在天津举办，会议发表了第三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天津声明，通过了金砖国家环境可持续城市伙伴关系倡议。 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昨天拉开帷幕，电影节将以国家电影日的形式每天专题展映金砖国家的电影，展示各国民族文化，增进广大观众对金砖国家的了解。 巴基斯坦西北部古勒姆特区首府巴勒吉纳尔昨晚发生一起连环爆炸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据报道，爆炸发生在巴勒吉纳尔市中心的一个市场和长途汽车站附近，事发时聚集了许多正在采购和准备出城过开斋节的民众。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队人员已封锁爆炸现场并展开调查，目前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俄军方披露，俄罗斯昨天从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2艘护卫舰和1艘潜艇上发射了6枚口径巡航导弹，击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中西部设立的数座指挥部和军火库。随后，俄驻叙空军战机对当地残余武装分子实施了轰炸。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一鹏、卫东，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 您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